主播在线、整点快报等多档节目将会播出他们现场体验跨省通勤的实际情况，敬请关注。 电影《无尽攀登》将于12月3号上映，影片真实记录了中国无腿登山家夏伯渝靠一双假肢五次冲顶珠穆朗玛峰，最终成功的故事。登顶珠峰始终是人类保持好奇心、孜孜以求的向往。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最新出版了书籍《走进地球之巅》。在这本书中，众多科学家、登山家、科考队员们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珠峰科考和测量，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见证中国精神与力量。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25到11:00，编辑部的故事将和您一起聊聊《走进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背后的故事。 长城友谊奖是北京市政府授予在京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今年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量子物态科学研究部首席科学家古元胜已经获此殊荣。古元胜教授作为凝聚态物理方面的学者，在日本任教期间接收并培养了多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目前他正在致力于带领团队搭建一流的拓扑与二维材料实验室，助力中国的量子科技发展。今天中午12:20，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 药店老板孙向波好心帮老人做心肺复苏，但是压断了老人12根肋骨，于是遭遇索赔。近日这起案件的二审判决结果出来了，孙向波不承担赔偿责任，相关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许多网友为孙向波和法院点赞。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法律如何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呢？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将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举办，市政协召开市区联动监督性调研座谈会，门头沟区政府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签约，双方将在多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新闻广播记者将会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快速提升，机动车保险诈骗也逐渐成为保险类诈骗犯罪的重灾区。北京昌平法院对2019年至今审结的机动车保险诈骗犯罪案件进行调研，并在昨天召开新闻通报会，以案释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担任送水工的彭某与昌平区某汽修厂的老板王某、员工杨某、张某熟识后，在汽修厂老板的指使下，与汽修厂员工共同参与伪造交通事故，在交通事故处理及申报保险理赔过程中，虚假陈述自己是一方驾驶人，并提供了自己的驾驶证，两次共骗取理赔款30,000多元。据昌平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莹介绍， 快速理赔、在线理赔等快捷理赔方式，在提升保险公司竞争力、提升保险理赔效率的同时，也给一些不法分子带来可趁之机。发生交通事故后，向他人提供驾驶证等个人证件材料，共同骗取保险理赔金的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最终判决被告人彭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 昌平法院对2019年至今审结的23件共涉及57名犯罪分子的机动车保险诈骗犯罪案件展开调研，发现这类犯罪类型多样，故意伪造制造保险事故、冒名顶替骗保、编造虚假材料或夸大损失程度等犯罪多发，汽车维修从业人员成为保险犯罪一发群体，且多出现共同犯罪。据昌平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宝武介绍， 人员相互勾结共谋的特点比较明显，犯罪手段比较隐蔽，且执行人员范围相对封闭，保险公司也往往处于信息的劣势。不少犯罪分子采用积少成多的策略，进行大量汽车撞车、剐蹭等方式骗保，单笔金额小，痕迹不易被察觉。 王莹提示， 保险公司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内控机制，就汽车维修厂、保险代理员等代理报案、代理索赔、代理定损等行为进行规范。 另外呢，部分消费者存在着侥幸心理，认为薅保险公司羊毛只是道德问题。昌平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欧春光指出，为了不当得利，故意夸大事故损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如果保险人、投保人和受益人实施这种诈骗行为，将会按照保险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数额达到了10,000元，将会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零下3.4摄氏度。 今天白天是风轻云淡的好天气，光照充足，空气清新，预计最高气温为10摄氏度，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近期京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寒意浓，外出需要注意保暖。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09，降旗时间是16:5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市民反映医院护工全年无休，记者追问护工权益该如何保障？ 就是一直都这样的，都是24小时在病房里待着。 石景山一老楼频繁停水，影响居民生活，居民期待早日接通市政水。 5点多钟就没有水了，现在还老一弄就停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此前曾多次就医院内的护工进行过报道。近日，市民张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作为一名患者，在和护工长期相处过程中，他认为护工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长此以往会对护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追踪报道。 由于身体原因，市民张先生曾多次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在和护工的相处过程中，他发现护工长期需要一天24小时护理病人，睡眠和休息完全得不到保障。 他们一个人这一天24小时，就是说负责一个人，而且呢，动完手术之后吧，他有一个非常令人痛苦的事情，就是他咳嗽，就需要这个护工呢帮着那个捶打，而且这种咳嗽呢，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 据张先生观察，护工没有任何的倒班轮休制度，他认为医院和护工公司没有保障护工的休息权利。 护工这一天24小时啊，没有时间睡一个囫囵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真的这个很不人道，可以说对护工身体的摧残是很厉害的。 为核实情况，记者也致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那咱们护工就是他是比如说照顾完一个病人之后会有休息几天再接下一个吗？还是直接 不会的，就是一直都这样的，都是24小时在病房里待着。 就是病人休息他们就休息呀、我们公司在医院的10多年了，一直都这样的。 记者又向本市多家医院了解情况，发现大部分住院护工在24小时看护完一个病人之后，接着就是下一个病人。医院和护工公司并不会安排倒休时间。积水潭医院和朝阳医院护工办的工作人员都表示， 咱的护工就是不让休息的，都是在病房里，都不让出院的。 他这都是挨着个上的，他一般上哪儿都出来挣钱，你说他可能休息吗？ 记者也联系到一位已经在本市某三甲医院工作了近3年的护工王女士。对方表示，全年24小时无休是他们的工作常态，自己也接受这样的工作安排，因为想要得到更多的劳动回报。 当然辛苦了，就想多挣几个钱吗？ 那你想不想就是能倒班这样？ 那钱不就是挣少了吗？ 王女士向记者表示，自己和护工公司之间也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或协议， 就是培训3天，我们都就可以上班了。 那就什么合同也没签吗？ 就也没有什么签的东西。 那么护工的休息该怎样得到保障呢？记者致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是不定时工作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工作。 这个要是按标准工时来说，就是固定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然后要是超出的工作时间，每个月不能超过36小时。不定时工时制就没有这种概念了。 同时工作人员表示，不定时工作制需要用人单位在相关部门进行备案。 不定时得看做没做过备案呀，他不是说是就是的，他得到劳动关系科做备案，做了备案他可以那么执行，要没做备案他也是违规的。 那么医院护工属于不定时工作制吗？是否在相关部门进行了备案？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又是怎样得到保证的？记者就此问题致函安贞医院，截至发稿还没有收到回复。记者又联系到北京律协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律师金小莲，在金律师看来，不管是执行什么样的工时制度，都要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时间。 我们现在执行的是三种工时制度，一个呢是标准工时工作制，就是朝九晚五，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第二个呢是综合计算工时，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就可以了，然后每周保证他休息一天。第三种情况呢就不定时，就你自己安排工作，自己安排休息。这个护理公司不管是执行什么样的工时制度，得保障这个护工有休息的时间。 然而现实情况是，护工常年无休成了工作常态。记者也采访了多家护工公司，对方认为如果不工作，护工便没有收入，所以连续工作也是护工的自主选择。但是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鲁泉看来，激励个人工作积极性并不等同于放弃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从福利保障的角度上来看，其实我们现在包括比如说类似像护工这样的按小时来收费、按天来收费，或者是类似像我们这种外卖小哥一样按单来收费，这个其实都是看上去在激励人的这种积极性，但是它其实从长期来看对于劳动者的保护是不利的。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不能够简单的说啊，因为他自己想干，因为他想干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就让他想干多久干多久，我觉得这个理念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记者此前调查了解到，目前医院大多将包括护工在内的护理服务外包，由和医院有合作关系的护工公司负责护工的招聘和管理，而护工公司的规范化程度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不乏无合同用工的情况。在鲁泉看来，只要存在实质性的劳动关系，即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护工公司就应该对护工的权益进行保护。 不能仅仅以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来作为认定他们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我们恐怕在保护他们权益的时候，要从以简单一纸书面的表现形式，要转变为说他们之间在整个的生产过程以及在利润的分配过程中间，用这种实质性的劳动关系来去认定他应不应当得到保护，以及这个劳务公司或者这个护工的公司他应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鲁泉认为，护工超时间劳动的现状与从业者劳动保护意识不强、收入水平低，同时护工供不应求、行业发展不规范等多种因素有关。同时他指出，对于护工这种涉及三方的劳动关系，目前在法律规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有必要增加相关条款，从法律上保护护工的权益。 那这种用工我们觉得现在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它相当于游离于劳动保护的法律规制之外。它的用工呢的确是有些特殊性，它就是产生那个三方的关系，所以这种三方关系应当签一个是三方的或者是多方的这样一个协议，要明确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呢，这恐怕是我们在劳动规制和劳动合同法包括相关的法律规制的这种要需要更加进一步的完善。 11月22号，家住石景山区玉泉西街1号院3号楼的居民张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最近这栋楼频繁停水，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但是我们起来以后5点多钟就没有水了，说是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老一弄就停水。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们这栋楼用的不是市政水，而是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负责供水。 我们住这儿啊，对于国企房子，老房子了，就是90几年的房子，高能物理研究所给这个楼供水。 但是张先生表示，玉泉西街1号院一共有5栋楼，其他楼已经接通市政水，他们希望3号楼也能早日接通市政水，彻底解决目前频繁停水的现状。 其他楼原来是我们用的一样，他们都改完了，他们都改成那个就是用的市政水了，所以说我们也想改成那样式的呢。 玉泉西街1号院3号楼为什么会经常停水？又能否接通市政水呢？记者拨打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对外公开的电话咨询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记者需要找行政处反映问题。